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北斗企鹅制作播出的多人小说剧《狼行成双》，作者乌哲， 第七集。边心宇打破了沉默，挑了挑眉，发现边南的视线并不在他身上时，他扭头看了看秋意，有些茫然。 哎，你俩认识？ 算是吧。 走吧。 边心宇斜了边南一眼，拉了拉秋意的袖子，径直往前想从边南身边过去。秋意没动，还是看着边南。边南现在心里的感觉有些难以形容，甚至跟秋意结下的那些梁子都已经不是重点。秋意跟张小荣，秋意跟边心宇，这都是怎么回事？他这会都已经不关心。面对秋意带着挑衅的眼神，他都没什么感觉了。他现在满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。 操，边心宇认识秋意，他会跟秋意说吗？会说什么？ 边南沉默着，跟边心宇擦身而过，头也没回地往前走了。边心宇提高声音，冲秋意又叫了一声， 走吧。 秋意回头看了边南的背影一眼，跟上了边心宇的脚步。往前走了一段之后，秋意问了一句， 你跟边南什么关系？ 我跟他能有什么关系？说出来吓死你。 哦， 你是不是以为边南跟我是兄妹什么的？ 不是吗？ 算是吧，不过说出来不够丢人的。他是我爸跟别的女人生的，他是剑三儿的儿子。 秋意没说话，边心宇说完这话之后也没再继续，换了个话题。 哎，你说我把发梢烫一下怎么样？ 你们学校让高一的烫头？ 就烫发梢有什么呀？你觉得烫好看吗？ 不知道。 哎，就你寒假给陈婷婷补课的时候，我不是去找她吗？那时候发梢就是卷的呀。 不记得了。 这都不记得？我那时候头发比现在长很多呢，你不会也不记得吧？ 你剪头发了？ 喂，你是不是连我长什么样子都不记得呀？ 不至于，看到你的时候会想起来。 你 补课时间快到了，我走了。生日快乐。 没等边心宇说话，秋意转身顺着右转的路大步走了。边南看到张小荣的时候，他正坐在路边的长椅上低头玩着手机，长发挡掉了半张脸，看上去安静而舒服。不过本来会让边南心动的场面，现在却没什么特别的感觉了。他走到张小荣旁边，一屁股坐了下去。 啊，你吓我一跳，怎么不叫我一声啊？ 叫你一声不也一样吗？哎，吃饭了没？ 我减肥，你看我脸都圆了一圈了。 看不出来，挺好看的。 怎么都这么说？ 都？还有谁这么说？ 没谁。 秋意， 别乱猜，他也没有别的意思。 边南本来就不是个很有耐心的人，加上现在心情跟刚掉进河里，特别没面子的被人捞起来之后又被一脚踹下去了似的，很烦躁。张小荣这不知道是有意还是无意的话，让他相当不爽。 我说他有别的意思了吗？ 我也没说什么呀，你们两个都是我的朋友，我只是不希望你们因为我弄得跟有仇似的。 朋友？秋意是怎么回事我不知道，但我是在追你，你别说你不知道。 边南， 我这人脾气不好，也没什么耐心，你愿意就愿意，不愿意就直说，这么吊着我有意思吗？过瘾？ 你说什么呢？ 没什么，就字面意思，愿不愿意一句话的事儿，想两边都吊着，我不奉陪。 说完这句话，边南转身头也不回地走了。 张小荣在后面还喊了句什么，他也没听清。他对张小荣其实挺能忍的，换了平时他肯定不会发火。今儿算张小荣倒霉，一直走出了步行街，他才放慢脚步，顺着路漫无目的地溜达着。边南没有逛街的习惯，不过今天他逛了挺久。万飞的短信发过来的时候，他拿出手机看了看时间，居然已经这么转了一个小时。万飞的短信很简短，就四个字。 什么情况？ 边南没回复，把手机塞回兜里，进了路边的一家小咖啡店，要了杯牛奶，靠窗坐着发呆。什么情况？情况简直太复杂。了解他秘密的边星宇居然认识秋意，而且这俩人都跟他相当不对付。边星宇走开时的眼神和语气让他几乎可以确定他会告诉秋意。他不介意边星宇从小到大对他满满的恶意，不介意他说话永远夹枪带棒，不介意他张嘴就能自然的撒谎给他栽赃。他唯一介意的就是边星宇说出实话。除了万飞，无论多熟的朋友都没人知道边南真实的背景。他亲妈是个小三儿，板上钉钉的事实。他对老爸和亲妈之间的事并不了解，是怎么开始的，老爸又是如何回头是岸的，他都不清楚。总之他跟亲妈待在一块的时间很短，也许一岁多，也许是两岁的时候。因为听说亲妈出去打麻将的时候会把边南锁在厕所里整整一天，他被老爸带回了现在的家。边南对关厕所这事没有印象，直到现在边南想起亲妈的时候，直观印象就是钱。边南偶尔会去看看他，见了面说不到两句话他就会提到钱。边南不明白，他从老爸手里拿走的那些钱、房子、铺面都哪儿去了。咖啡店外面有个小男孩蹲在树下抹着眼泪，自己以前也爱蹲着哭，莫名其妙被编号揍了的时候他就会蹲在后院哭。不过他不会哭这么长时间，他觉得自己其实心挺大的，很多事郁闷几分钟也就过去了。喝完一杯牛奶，门外的小孩还在哭，路过的行人有停下脚步问的，他只低头抹眼泪也不出声。边南看着有些不忍心，放下牛奶杯子出了咖啡店，在旁边的小超市里买了两块巧克力，走到小孩旁边蹲下。 吃巧克力吗？ 小孩抬头看了他一眼，脸上还挂着眼泪。这小孩长得很漂亮，眼睛很大，头发有点自来卷，看着跟洋娃娃似的。边南把另一块巧克力递给他。 啊，我请客。 那我请你吃牛肉干，不过我已经吃掉一半了。 我吃一块就行。哎，你跟着哭半天了，是被人揍了还是失恋了呀？ 小孩本来已经不哭了，正低头剥开巧克力准备吃，一听边南的话，手上的动作停了下来，头也没抬，大颗大颗的泪珠就滴在了地上。 哎，你别哭啊，一会儿人以为我怎么着你了。 我的钱没了。 钱？我还以为多大事儿呢。没了多少钱啊？ 300多块。 你带那么多钱出来干嘛？怎么弄丢的呀？ 我把存钱罐带出来了。 你真不嫌累，带出来买东西啊？ 我说我存了300多块钱了，方小军就说想看看，我就拿出来给他看了。 在哪儿看的？ 在那边树洞里。 嗯，树洞？你把存钱罐放树洞里然后就没了？ 嗯。 你没事把存钱罐放树洞里干嘛呀？ 方小军说拿在身上不安全，怕让我藏在洞里的。 这方小军他妈生他的时候是不是没接触掉地上了？那藏洞以后你俩干嘛去了？ 回家了。 你钱罐子还在树洞里呢，你回家了？哎，你妈生你的时候也磕你脑袋了吧？ 不知道，我妈死了。 对不起。 我还没回家，走到一半方小军追过来告诉我钱不见了，可是我放进去的时候没人看到啊，我去看真的不见了，罐子还在，可是里面的钱都没了，我哥哥知道了会打我的。 方小军要啊，他拿了。 他说他没有拿呀。 哎，行行行，你别哭了，鼻涕都出来了。这里400块钱，我给你补上吧。 我的钱都是一块一块的，不是整的。 是钱就行了呗。 可是哥哥会发现的，他会打我的。 你哥有病啊，钱又没少还有多的，他打你干嘛？ 他每天给我1块钱，我攒了很久，他要是知道我把全弄丢了会 打你是吧？你哥怎么这么暴力，打这么小的小孩。哎，那我找个银行给你换成钢镚。银行的人肯定觉得我中午吃咸了。 边南先带着他去树洞里把存钱罐拿了出来，还真是倒的一个钢镚不剩了。在拉着他去找银行的时候，小孩才反应过来，猛地停下了。 不能拿别人的钱，哥哥知道了会打我的。 我靠，你哥绝对有病，有本事让他来打我。 不能拿你的钱。 哎，算我借你的，等你以后有钱了还给我，那拉个钩就行了。 嗯。